大娃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 怀孕初期怎样安胎？ 我说孩子妈呀，大喜事儿，大喜事儿啊！那小环呢、啊，怀孕了。 哟，就你那个表妹小环呀，哎呦，她终于要上了，真是不容易呀、啊。 谁说不是呢？35了，也算是高龄产妇了。 哎，咱们是不是得送点什么给她呀？ 那小环说了啊，什么都不缺，要送呢就送她几条建议，她也想听咱家那个 AI 专家的说法了。 啊，那她是想问点啥呢？ 那当然就是怎么安胎呗。 哎呦，那得不赶紧问问 AI 专家呀。 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怀孕前期被称为孕期最不稳定也是最危险的时期，因此怀孕前3个月怎么样好好的养胎，需要注意什么，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哦，那专家您快给他支支招。 一，注意饮食均衡，主食推荐粗粮杂粮，玉米、红薯、糙米都是不错的选择，含有比较丰富的纤维素，促使人体内不利的废物排泄，降低胎儿的流产率和早产率。水果推荐一秋梨是很好的水果，质脆多汁，清甜爽口，醇香宜人，属性甘寒微，但是也不宜吃太多，每天1-2个就足够了，太多反而有害无力。二，戒烟戒酒，作息规律，孕妇饮酒可能引起胎盘血管痉挛，胎儿缺氧而影响胎儿发育，产生低体重或畸形，作息规律也是极为重要的。作息规律的精髓就是早睡，早期保持充足的睡眠。三，保持心情愉悦，适当运动，保持心情愉悦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前期肯定会因为刚怀孕，对于孕妈身份转变的心理不适应，或者是怀孕初期身体不适，恶心乏力，头晕等等，造成心情郁闷，导致抑郁产生。这时候除了孕妈自己对于心情的调节，丈夫的关心也是一剂强心药。 哎，谢谢专家，我们明白了。 哎，谢谢专家。孩子吧，还等什么呀？赶紧给小环打电话呀。 好嘞。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从9月24号起到10月23号，北京市定价目录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中的定价项目保持在36项，重点围绕定价主体、定价范围、规范化管理3方面进行了调整。 其中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列入目录，实行政府指导价。对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的管理参照执行。增高针不能想打就打，医生介绍，生长激素的促升高作用只对骨骼还没有闭合的儿童有效，当女孩骨龄达到14到15岁，男孩骨龄达到16到17岁，骨骼基本闭合时，即便注射生长激素也无济于事。有些孩子身高在正常范围，同时呢，根据生长曲线预测孩子18岁身高大概在1米7左右，但家长就是不满意，仍然申请注射增高针。还有一些家长因为孩子未来要从事篮球、模特等对身高有特殊要求的职业，因此希望通过注射增高针让孩子再多长几厘米。医生表示，判断哪些人需要注射生长激素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绝非想打就能打。小马宝莉中文版舞台剧《友谊的皇冠》来了，这部剧围绕着友谊与爱，讲述了一场动画片大电影中未曾有过的精彩故事。六匹小马悉数登场，还有神秘大反派想要夺走小马骨，冒险、友爱、勇敢、魔法、力量，静待开始。全新偶服设计，小马大变身。为了迎接舞会，小马们穿上了华丽丽的衣服。全新的偶服设计让马儿的肢体动作更加活灵活现，更细致生动地诠释小马骨的精彩剧情。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0月23号，地点就在北京剧院，目前还有100元最低票价。北京儿艺儿童音乐剧《冰墩墩雪融融之冰雪梦》来了。科技熊猫冰闪闪和大灯笼雪暖暖渴望能像吉祥物冰墩墩雪融融一样闪耀，恰在此时，有神秘的坏家伙要偷走孩子们的梦。什刹海的老冰晶对冰闪闪和雪暖暖委以重托，代表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去守护孩子们的梦。为了护梦，冰闪闪和雪暖暖找到了有着超强梦能量的女孩小羽毛，他们承诺要帮小羽毛圆梦。可就在帮助小羽毛的过程中，冰闪闪和雪暖暖陷入了神秘的坏家伙的圈套，小羽毛的梦被偷走了，并且更多孩子们的梦也在被偷走。天上的星星一一熄灭，冰闪闪和雪暖暖必须为了守护孩子们的梦而奋斗。危急时刻，冰闪闪的科技能量即将耗尽，雪暖暖毅然献出了自己最真实的超能量。冰雪之上，小羽毛尽情地飞驰，冰闪闪和雪暖暖看见冬天的梦、北京的梦、孩子们的梦汇聚成了美丽的星空，焕发出最耀眼的光芒。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0月3号和4号，地点就在京演民族文化宫大剧院，目前还有80元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然而在成长中总有黑手伸向儿童，发现未成年人受到侵害后立即采取强制报告是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障。强制报告制度实施一段时间以来，虽然宣传力度不断加强，但目前还有单位不知晓强制报告制度，不知道自己的责任所在，报告人还存在着害怕被打击报复等顾虑，主动性还不强。那么医生、社区工作者、教师等直接接触未成年人的群体应该如何更好地履行报告义务？强制报告制度怎样执行到位，为少年远行护航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青少年心理问题专家高宝月老师，欢迎您，高老师。 陈毅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啊，我们其实想谈一谈对于未成年人保护啊，其中

隐私啊。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不论是对于受害者还是说报案者都给予一定的相应的保护，那么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更加正义凛然的去报告这个事情的真相，也让我们没有其他的这种后顾之忧吧。 确实是就像您说的哈，有一些孩子因为可能是胆小胆怯啊，或者说迫于环境的压力哈，受到了这个侵害之后不敢报告。那么作为旁观者哈，作为成年人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了这样一个强制报告的制度之后啊，应该主动的去帮助这些未成年人解围。那我们常说家庭是很温馨的地方，可是往往有些时候对未成年人的侵害却发生在家庭当中。比如说家暴就是一个很严重的对未成年人权益的这种侵犯啊，有一些是身体上的，比如说体罚，还有一些呢是精神上的，比如说言语的这种暴力等等。那么当未成年人遭遇到家庭暴力之后啊，他们往往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反应？那么一旦发生类似这样的一个家暴的情况，应该如何对未成年人做心理疏导呢？ 这个家暴的情况其实大家都从各种的新闻包括咱们看的一些电影中其实是看到一些的，就大家往往都知道就受到家暴的孩子或者是女性她一定是有心理上的一些伤害哈。但今天我想就是跟大家还是要说另外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它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身体的成长。曾经我们在权益部这个做支教或者法律心理援助的过程之中呢，是认识到或者了解到接触到一些这样的一个家庭。我就讲一个案例，有一个女生，那她家里呢是刚开始是只有她一个孩子，但后来又有了弟弟，那么父母是特别想要弟弟的，那么终于重男轻女有了弟弟，那父母就开始对她进行相应的家暴，那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而且呢后来这个女孩慢慢身上有一些淤青之后呢，别人看着就会发现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大家并不知道可以报告可以上报，那么后来父母就不再打她，但是就会对她进行语言上的贬损，那经常就骂他是狗啊，或者说用一些更严重的污言秽语。那么这个女孩身体上发生了哪些变化呢？首先第一个，她的父母身高都不矮，但这个女孩她的身体的身高是比同龄人要矮很多的。那后来我们求助过一些医学方面的援助啊，那么有一些医生会说到，如果孩子长期经受到身体的暴力，或者说哪怕是精神上的暴力，是会影响到或者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他身体的一个激素的分泌啊，所以他身体会有一些问题。那这个女孩后来到青春期也会涉及到她会有月经，那么她整体的月经的情况包括身体的腹痛的情况都和别人有很大的差异，也就是说她身体会承载更多的疼痛伤痛，或者说更多的淤阻啊，她是非常不舒服的，所以第一个会影响到孩子身体上的一种健康的一种成长。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家暴的过程中会影响到孩子的正常的一个机制，我们一般的孩子在遇到这个别人打他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本能，假设我会逃开，或者说我会反抗，又或者说我会告诉别人，我会告诉家长和老师。但是这些孩子呢，他在他的原生家庭里面如果遭到家暴的话呢，就实际上他会产生出一种对应的机制，就是我被控制住了啊，我是没有办法去反抗的，我什么都做不了。大家认为的就是说家暴的孩子他会反抗，但其实他们不会反抗，他们会习惯性的去承受。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中他不会去求助，而且他甚至会认为这个东西是正常的，我就应该承受这些。而且当家庭中有其他成员的时候，其他成员也会默认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被爸爸家暴，那么他的妈妈或者这个孩子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他们也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情况。所以如果说啊，我们没有这个社会，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报告的话，那么可能邻居看了也就见怪不怪了，但是因为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报告，可能有邻居听到或者有老师看到，他们可能就会勇敢的去汇报这个事情，那这个孩子可能就能够得到解救哈。所以第二个就是这些孩子他们不会选择求助，那他可能会就习惯性的接纳这种情况。那第三是什么呢？第三就是说对他们的后续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就是我们觉得好像是童年有一些问题啊，那么可能以后他逃离这个家庭，或者说他得到了保护到另外一个家庭，事情就能够解决，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们在咨询的过程中 中遇到一些案例啊，像我曾经遇到一位女士，那这位女士呢，她童年就受到过这个父母的家暴，那后来呢，她父母呢在一次意外中就双双丧生了，就是离世了，那么也就是说她终于逃脱了父母的魔掌吧，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但是呢她现在的婚姻呢同样还是受她的丈夫就家暴，那么其实她刚和丈夫结婚的过程中，她的丈夫并没有对她有相的行为，但后来她总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激怒她的丈夫，然后她的丈夫就觉得跟你没有办法去讲道理，所以丈夫就只能用更加激烈的方式和她的妻子产生冲突，也就是说她现在会无意识中的把自己变成一个受害者，然后无意识的在现在的生活中重复一个原生家庭的一个生活，但是他自己并不自知，那么也就是说家庭暴力第一对孩子本身有影响，但第二对他的未来的社会化或者未来他组建家庭和教育他的孩子也会产生影响，那么这个在家庭教育过程中，那我们可能会花很多的工作啊，那也当然了，这个孩子或者是他的家庭本身首先要停止这样的行为，那才能够有效的去制止，那我们的家庭应该怎么做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从底线方面，就是家长要明确这个是犯法的，那么第二呢，就是在底线之上，家长最好是要具备爱的能力，就是说有些家长他这么做其实他也有可能是为了表达爱，但是他不知道如何去表达，那有的家长呢之所以打孩子，他可能是就是展现自身的焦虑，但他不知道怎么有更加良性或者绿色的方式去表达这个焦虑，所以他就采取暴力的方式，所以这个呢其实不是一个孩子的一个调整，而是整个家庭的一个调整啊，这是一个系统和结构的问题。 嗯，是的啊，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哈，这个家庭一定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健康的和缓温和的这样的一个生长的环境啊，孩子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心理上才能够正常的健康茁壮的成长。那其实除了在家庭啊，未成年人最常停留的地方就是在校园，但是呢我们说校园也并非是净土，媒体也报道过一些啊在校园存在的极端案例，比如说校园的性侵或者是校园的霸凌案件，那么这些案件呢也都存在着发现难的一个问题啊，有相关的专家就说了，一起未成年人校园性侵案件的背后有七起不被人所知，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一个1:7这样的比例。那么未成年人刚才您也提到了，他遭遇到欺凌可能是出于一种恐惧的心理啊，他会隐藏。那父母或者说这个未成年人他的这个监护人应该注意到孩子身上的哪些异常的行为的这种信号，能够及时的发现。那么一旦发现出现类似的这种霸凌啊或者是遭到性侵的情况，应该如何处理呢？ 我觉得首先这个家长啊，就是他得有这个意识，就是他要学会去关注孩子。如果家长就觉得说孩子不需要关注啊，他就可以很正常的长大呀，对孩子的这种敏感的变化，家长其实没有察觉的话，是很难去发现孩子是否在学校遇到霸凌的行为。那这里呢，它是有四点，第一个就是多听啊，然后第二是多看，第三个是多跟，第四个就是多谈。就多听是什么呢？就听一听学校孩子是如何去转述他在学校的经历，或者说他回到家他对有学校和同学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他是用什么样的词汇去描述的。那么一般情况之下，有的孩子遭遇到校园暴力之后呢，回到家他会尝试躲避或者逃避关于学校的一切的话题，那也就是说家长一问到这个孩子就说啊，消极抵抗啊，没什么啊，别问了。那么如果你的孩子有这种情况，其实家长就应该把你的雷达打开，要敲响警钟，就是说可能是有问题的。当然最后我们找到问题未必是校园暴力，有可能是师生矛盾呢，同学矛盾呢，但这也是给我们敲响一个重要的信号。然后多看是什么呢？看一看孩子的，第一个是他的身体，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假如身体有一些不明的伤痕呢，然后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刮痕呢，或者说被其他的东西伤害的痕迹。第二个看他的财务是否遇到了问题，假如有一个孩子老是管妈妈要这个那个铅笔盒，老是要铅笔盒，那么铅笔盒几乎一周要弄过两个，那什么情况会弄过两个呢？就是同学故意而为之。所以第二个就是看孩子的财务，然后第三呢就是看孩子的情绪，如果这个孩子就是茶不思饭不想，而且半夜经常失眠，有很大的情绪的波动的话，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信号，我们